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在聚源中学的地震现场，一位老乡讲述了地震发生后的场景。他是去找自己上初三的孩子的。 这位老乡继续说道，一到学校门口我就傻了，在楼房会塌成这个样子，三层楼变成一层楼，我娃儿上课的第三层歪斜着叠在一二层的废墟上，而且根本看不出哪间哪室了。那现场上已经有上百人了，都在叫自己娃儿的名字，也能听得出那压在下面的娃儿在喊救命。当时特别乱，大伙儿也特别着急，没人指挥，乱挖一气，家长们都急死了，踩着废墟到处在喊，到处在找。多数人只顾着救自己的娃儿，那有些娃娃挺可怜的，他们就喊叔叔阿姨救救他们，可因为不是他们的家长，就没人救他们。但是也有好心人顺手把他们拖出来，血淋淋的。现场的老师比较多，他们一个个脸色也都变样了，拼命在自己的班级那里救人。我到自己的娃儿上课的那堆废墟前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没有回应，我也特别着急。旁边有个男老师正抬着楼板，就两个压在里面的娃儿，他抬不动，我就过去帮了一把手，那两个娃儿救出来了，有一个腿断了，血流了半身，我们只好两个人抬着他。当时救护车根本不够，我们就把他抬到一边的操场，躺在那儿的已经有好几个，还有十几个已经死了，连盖都没得盖，样子惨得很。我一想到自己的娃儿，就往倒塌的教室跑。这时候突然有人拉住我，叫我爸，我一看是我儿子，我眼泪哗哗的就跟放闸似的，走走走走走，我拉着儿子往家跑。我记不清怎么跟儿子回的家，后来路上他告诉我，他们班正好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所以没压着他，真的是谢天谢地。他妈一看儿子平安回到家也哭了，抱着儿子一直念阿弥陀佛。儿子吓坏了，坐在那儿发呆。可是我坐不住，我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没事了，可他们学校那边事儿大着呢。我啥也没说，又往学校跑。这一回学校的人就多起来了，也看到有消防队员出现了。他们救人比较专业，但多数还是家长和老师在跑娃。我跟着上去帮着救人，不少人跟我一样，也是从镇上和周边过来的，大家是见一个救一个。那楼啊，塌得玄乎，楼板压得是死死的，刨一个娃儿都特别难。有个娃儿的脖子被卡在钢丝里，我看着血顺着他的衣衫往下流，但就是救不出来。当时他还活着，那眼睛里都是泪。我们几个抢救的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把他给拉出来，结果一看，他的腿断了。我这心里疼的都不能形容。这个娃儿被弄到操场的时候就已经断气了。他的家长来了，抱着他哭得死去活来。那女的估计是他妈妈，当场就昏死过去了。我再往那个女娃边上看去，已经有二十几个躺在那儿，都是没气儿了的。有的身上好端端的，啥伤也没有，是给闷死的。有的是脖子扭到一边了，估计是水泥板压的。还有一个头被盖住了，旁边流了一滩血，还有脑浆。我真不怕你笑话，从那会儿起，我再也不敢上废墟里去救人了。我就是傻呆呆地站在校门口，看着一边是废墟上忙忙碌碌的抢救现场，一边是躺满受伤的或是死了的娃儿的操场。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时候，不少人跟我一样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做啥。我是吓傻了，他们可能跟我一样，因为这种惨劲谁都没见过，没有经历过。事后我心里骂了自己好几次，不像个男人，没有去多救几个娃娃出来。在废墟里面没挖出一个活着的娃儿，就有人喊快来看这是谁家的孩子，家长们就涌上前，一看不是自己的娃儿就散去，赶紧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喊去刨。如果是自己的娃儿，家长们就连声又是笑又是哭。如果抬出来的娃儿是死的，家长多半哭得叫人看着实在受不了。有个男的接了自己已经死了的女娃娃，双手握着拳头，连同头一起往地上又撞又击，嘴里在哭喊，那样子真的是叫在场的人都跟着落泪。到了夜里人少一点了，因为只有一些车灯照着才能挖，所以多数家长只能看着消防队员和解放军在抢救。这一天我离开学校时，操场上已经放了很多尸体，有人在说已经有八九十具了，我不敢去数。我也不知道自己又是咋回的家，回家后也没睡着，眼前一直在晃着学校里的现场。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又往学校走，家里人不让我去，可是我这一双腿就是不听劝，还是往那儿走。好像埋在里面的娃儿没全被挖出来，就跟我有啥关系似的。 我一到那儿，看到已经有很多人了，挖掘的机器好像也多了一些。这个时候，操场上时不时有人放炮仗，我们这儿有习惯，死了人要放炮，算是送他上天。所以后来每挖出一个没气儿的，就有人放一响。这响声让我们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的滋味。后来的情况好像报纸电视上都有了。我还说吗？老乡问我，我说谢谢你。老乡又指着操场说，哦对了，地震当天晚上开始下大雨，特别是13号这一天下着大雨，那大得很呐，老天都不帮忙。你看这操场，过去长满青草，现在基本上都没草了，就是那两天下雨踩掉的。当时抢救现场不管是救出一个活人还是抬出一个死人，就得往操场这边送，这来回走的人太多了，整个操场被踩得像个泥塘，那青草全都给踩掉了。老乡见我被另一位遇难者的家属叫去，他又拉着我的胳膊说，哎，我还没说完呢。哦，说吧。我不得不重新停住脚步。老乡继续说，那13号不是抢救第二天吗？我再来现场的时候，看到一支穿橙黄色衣服的国家救援队来了，就是国家专业队。他们是13号凌晨2点赶到聚源中学的。带队的团长姓王，他们有狼狗，还有生命探测仪。那玩意儿真灵啊，谁在里面还活着，直接就显示出来了。那狗也挺厉害，嗅得出来。13号早上我回到现场的时候，就见他们在救一个女娃娃，费劲大了。那娃娃压在3层半尺厚的楼板下面，正好在3层和4层楼板之间，只有20来厘米的空隙。那娃娃从缝隙里喊救命，救援队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救不出来。我们估计那孩子不行了，因为他的腿被水泥板给夹住了，不把他的腿截断不行。没办法，解放军的一个大官张参谋长最后决定用军刀把夹住娃儿的水泥板还有桌子腿截断，再用气袋顶住，最后花了6个多小时才把那个孩子给救出来。那孩子的家长跪在地上直向解放军磕头致谢。孩子叫高颖，跟我儿子同时初3的，他也是命大。到13号晚上了，国家救援队队员说是要撤离聚源中学了，我们一听就着急起来了，特别是那些还有娃娃被压在废墟里没出来的家长，那急得死活不让国家救援队队员们走。那个时候其他救援队虽然也能救人，但基本上跟我们差不多，靠笨办法，所以现场的家长们一听就不干了。但是国家救援队那是奉命要到绵竹的汉旺镇去，那里也有一个中学压倒了好多人，他们那边比我们这边惨得多。不管咋说，我们都江堰离成都近，交通是通的，那其他地方就不行了。第一个72小时里救命最要紧，估计汉旺那边太紧张了。但我们这边的老百姓不理这一套，那都是孩子，都是命啊。所以那家长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我也跟着跪了下来，就求他们不要走，哪怕再给几个小时。人家国家救援队那水平就是不一样，到13号以后，一般抢救基本上不能救出啥活人了，只有国家救援队他们用探测器一搜索，又有专业抢救本领， 基本上能发现一个有生命的遇难者，那就能救出一个来。他们在聚源救出了五个生还者，可是当时那废墟里还有几百人没出来，家长谁不急呀？但是没办法，我们跪在地上，人家也要走。我当时看国家救援队的人也十分为难，他们从情感上是不愿意走，有人看着我们跪在那儿都哭了，几百个人跪在地上求他们。我就想，国家救援队虽然身经百战，但是这种场面可能也是第一次经历。最后那个王团长站在废墟上用喇叭说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国家救援队只有一支，这里已经经过我们多次探测，里面有生命迹象的已经很渺茫了，所以我们必须赶到更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去救更多的人。我看那个王团长说话的时候嗓子也是哑的。后来我们当地的一个领导也出面说话，他说这一次地震面积太大，要我们顾全大局，让救援队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这样我们才慢慢站了起来。可是那些家长还是没站起来，但是最后也基本上都站起来了，给国家救援队让出一条路来。哎呀，这个情景我看了心里特别感动又特别难受，因为这就等于说是那些没有救出来的娃儿基本上就没希望了。你想想那家长的心情会是啥样啊。行了行了，我不说了，我不想说了。老乡说到这儿背过身走了，我看到他在擦眼泪。这一瞬间我的眼睛也酸了，我能想象得出几百人跪在地上的那种场景是什么样，那些百姓目送国家救援队离开现场时的心情又是何等的复杂呀。这就是生命之苦，生命之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我相信当时在废墟里绝对还有生命活着，事实上后来也确实在聚源中学废墟里救出了存活70多个小时的被埋者。但是我也相信在国家救援队离开聚源中学之后，废墟里又死去了不少人，他们在无助的情况下丧失了残存的生命。地震就是这样无情，倒塌学校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这种情况，而国家救援队后来去救援的汉望镇命运要比聚源中学差得多，因为多数山区倒塌的学校他们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内获得专业队的救援，甚至连一些大型机械设备都不可能到达参与抢救，所以这些学校师生的死亡程度和死亡比例都要比都江堰一带的高得多。都江堰是不幸的，但都江堰在此次地震后的第一时间里获得了最快最多的救援，这又是他们的幸运之处。都江堰必须承担悲痛和责任的双重担子。当我踩着洒满白灰的地面走进聚源中学两座教学楼的那片废墟时，看到的景象令人吃惊。 因为六层楼的教学楼除了中间还留了一个只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的歪歪斜斜的楼房走廊之外，两边看不到任何竖起的建筑物。与之相距几十米的据说是教师的办公室，基本还算完好，但是裂缝很明显，显然也是受到了地震的严重损坏。不过据说当时这栋楼里没有死人，但遗憾的是学生们上课的所有教室全部倒塌了，这也是那些遇难学生的家长的最痛。当地人说，巨源中学一直以师资力量雄厚著称，多年来为都江堰市一些高中输送了许多优秀毕业生。为此在当地人看来，巨源中学就是该镇的骄傲，而学校门前的这条勤学路记录了巨源镇几代人的希望。在勤学路的两侧长满了许多高高的白果树，有的据说已经有40多年了，它见证了巨源镇注重教育的深厚历史。而十多年树龄的水杉树则与巨源中学老教学楼的年龄相仿，记载了巨源教育的辉煌。一位孙姓老者告诉我，他小的时候在巨源中学念书时，教学楼有四层高，在当时的乡镇初中学校里是非常气派的。那些家长会在学校门口的杉木树下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将来要像这杉树一样长得高高的，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勤学路和两旁的杉树寄托了全镇家长们对子女的期望。多少年来，从这条路上走出去的是家长们的荣耀和学生们的理想。但2008年5月12日下午20时28分的大地震打破了这种理想和期望，巨源中学的教学楼彻底震塌了，塌得极其惨烈，让人无法理解它为什么会倒塌得那么厉害。而在这之前的所有时间里，这里还是欢乐与理想并存着的场所。地震来得太突然，大楼塌的又有些不可思议。逝者无法给我讲述他们的感受，他们的亡灵在天国。有一天我们同在天国之时，我想他们会再向我讲述，天国还会下泪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巨源中学，有近300位孩子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的同学和亲人，只有他们的灵魂在天国孤独地存在。而幸存的孩子却在脑海中留下了那悲痛的一幕，久久不能释怀。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在此也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何建明先生，以及纪实传奇节目编辑我的同事张雅娇。 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